出谷记第十四章，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吩咐以色列子民转回，在米格多尔及海之间的佩哈希洛特前，面对巴尔泽峰安营；即在巴尔泽峰之前，靠近海边安营。如此，法郎必然以为以色列子民在国境内迷了路，旷野困住了他们。我要使法郎心硬，在后追赶他们，这样我将在法郎和他全军身上大显神能，使埃及人知道我是上主。”以色列子民就照样做了。有人报告埃及王说，那百姓逃走了。法郎和他的臣仆对那百姓变了心，说：“我们放走以色列人，不再给我们服役，这是做的什么事？”法郎遂命人准备他的车，亲自率领兵士，还带了600辆精良战车和埃及所有的战车，每辆车上都有战士驾驶。上主使埃及王法郎心硬，在后追赶以色列子民。当以色列子民大胆前行的时候，埃及人在后追赶他们。法郎所有的车马、骑士和步兵就在靠近佩哈希洛特巴尔泽峰对面以色列子民安营的地方赶上了。当法郎来近的时候，以色列子民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都十分恐怖，向上主哀嚎，也向梅瑟说：“你带我们死在旷野里，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在埃及不是对你说过这话，不要扰乱我们，我们甘愿服侍埃及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里还好啊。”梅瑟向百姓说：“你们不要害怕，站着别动，观看上主今天给你们施的救恩，因为你们所见的埃及人永远再见不到了。上主必替你们作战，你们应安静等待。”上主向梅瑟说：“你为什么向我哀嚎，吩咐以色列子民起营前行？你举起棍杖，把你的手伸到海上，分开海水，叫以色列子民在海中干地上走过。你看，我要使埃及人的心硬，在后追赶以色列子民，这样我好在法郎和他全军战车和骑兵身上大显神能。我向法郎、向他的战车和骑兵大显神能的时候，埃及人将会知道我是上主。”在以色列大队前面走的天主的使者就转到他们后面走，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面停下，即来到埃及军营和以色列军营中间那一夜，云柱一面发黑一面发光，这样整夜军队彼此不能接近。梅瑟向海伸手，上主就用极强的东风一夜之间把海水刮退，使海底成为干地。水分开以后，以色列子民便在海中干地上走过，水在他们左右好像墙壁。随后埃及人也赶来，法郎所有的马、战车和骑兵都跟着他们来到海中。 到了辰时末经，上主在火柱和云柱上窥探埃及军队，使埃及的军队混乱，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由以色列人前逃走吧，因为上主替他们作战，攻击埃及人。上主对美色说，向海伸出你的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们的战车和骑兵身上。到了天亮，梅瑟向海伸手，海水流回原处。埃及人迎着水逃跑的时候，上主将他们投入海中。回流的水淹没了法郎的战车、骑兵和跟着以色列子民来到海中的法郎军队，一个人也没有留下。但是以色列子民在海中干地上走过去，水在他们左右好像墙壁。这样，上主在那一天从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了埃及人的尸首浮在海边上，以色列人见上主向埃及人显示的大能，百姓都敬畏上主，信了上主和他的仆人梅瑟。